关爱青年计划这六个字啊，然后以及左下角可以看到可以有一个二维码，扫一扫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今天直播间当中呢，有一位女生号称自己是海洋系女生。 What？ 可能我真的是到了大叔的年纪。什么叫做海洋系女生？哎哎，你干嘛笑得那么开心？ 海洋系女生就是从小在海边长大的女生。 哦，所以你是从小在海边长大的了。 啊，是 在我们那年代那叫什么贝壳女生。所以海洋系女生是怎么样的一个特性？ 就是比较治愈， 比较治愈， 因为大海的属性就是治愈。 哎哎哎，现在的嘉宾真的是脸皮都有点厚啊，跟我们这个纸板有点一样哦。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这位歌手呢叫做郎天怡，欢迎天怡。 啊，大家好，曾华老师好。 来，你这个话筒全都挡上你的脸了。可以把这个话筒稍微调整一下，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所谓的海洋系女生长什么样，声音是什么样。你是一个专门唱歌的一个人是吗？爱唱歌。 哦，对，就是也会写歌。 也会写歌又爱唱歌。 哦，对，唱歌是可能是我就是我觉得是我最喜欢的一件事。 好，那既然我们说这么多，也知道她是一个爱唱歌会创作的一个在海边长大非常治愈的海洋系女生。一开始我们先来听一听她的歌声，所谓的海洋系的歌声会是怎样的一种方式。首先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特别是在恋爱的过程当中的人可能会更加喜欢，以及如果你失恋的话，你可能也会被这样的歌声所打动到。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想喜欢一个人很难，有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缘分就会让彼此错过。比如说此刻并不是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哦， 是不是 他可能跑去睡懒觉了？ 哦， 有拿错牌吗？ 没有。那好，那接下来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吧，因为我们在这个库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 太好了， 所以我们可以找一找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然后我们跟着原唱一起来唱一唱。不过要稍等我找一下哈，我们先听会儿这个音乐。 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 好，我们现在找到了这首歌曲，然后接下来分享给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演唱一下这首歌曲。现在还是有一些问题哈，那我们先调整一下。好的，先稍事休息一下，我去拿一下盘，稍后马上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 Rub the end. 说回来就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歌声本尊泽怀。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所谓的海洋系的女生天怡。然后呢，由于我们今天这个伴奏带的问题，刚才本来要分享给大家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现在呢要稍微做一些改变。这首歌曲呢，依然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我也很好奇，天怡在唱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曲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毕竟她的声音是非常甜美系的嘛。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简单爱》。各位，如果你会唱的话，跟着天怡一起唱哟。 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我想大声宣布对你依依不舍，连隔壁邻居都猜到我现在的感受，河边的风在吹着头发飘动，牵着你的手一直莫名感动，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一起看着日落，一直到我们都睡着。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可不可能永远，但是没有被爱。我想带你骑单车，我想和你看棒球，想这样没担忧，唱着歌一直走。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可不可以永远单单没有伤害，你靠着我的肩膀，你在我胸口睡着，像这样的生活，我爱你，你爱我。 很棒哎，歌词居然都可以记住 耶、 来会唱的朋友跟着一起唱哦，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简简单单爱，我想大声宣布对你依依不舍，连隔壁邻居都猜到我现在的感受，河边的风在吹着头发飘动，手一直莫名感动，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一起看着日落，一直到我们都睡着。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可不可以永远，但是没有谁爱。我想带你骑单车，我想和你看棒球，想这样没担忧，唱着歌一直走。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可不可以永远单单没有伤害，你靠着我的肩膀，你在我胸口睡着，像这样的生活，我爱你，你爱我。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可不可以永远，但是没有伤害。我想带你骑单车，我想和你看棒球，想这样没担忧，唱着歌一直走。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可不可以永远，单单没有伤害，你抱着我的肩膀，你在我胸口睡着，像这样的生活，我爱你，你爱我。 哇哦，很好听哎， 简单爱。 哎，你唱歌真的是很甜的一个女生哎。 对，其实也有另外的一面，但是让你们先甜一下，在过年前。 台上。 所以你还会有狂野的一面吗？就是嗓音当中。 不能说狂野吧，但是就是总 是。我们离麦近一点哈。 就是总是太甜了吧，我怕齁着你们。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天怡，感觉今天脸皮格外的厚哈。你是学音乐学多久了？ 正式学，其实我觉得，从高中吧。但是就是从小其实就挺喜欢的。 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会唱歌的？不要跟我说天生。你知道像歌声本尊就一出生以后，这啼哭声跟其他人就不太一样。 其实是这样，就是以前我一直自己特别喜欢唱，但是并不知道自己唱的好不好。然后三年级的时候，然后我们音乐老师选合唱队的队员，然后就让班级的每一个学生，然后就是每人唱一句，然后这样往后开火车这样轮。然后就是反正他选了我。 当时唱哪一句？让我们荡气双桨。 好像是我们的田野。 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不会唱了，对，差不多。 你是怎么被选上的？根本都不记得，感觉像是一个骗子似的。OK， 今天在我们的挑战新歌商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天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音乐故事。此刻就像我们直播间当中的灯光和我们营造的氛围一样，仿佛在这个夜晚，大家来到的就是一个酒吧当中，我们听到的就是每个人不同的人生故事嘛。你平时生活当中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 我喜欢特别的。 特别的。什么叫特别的？ 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歌手很有个性，或者歌词就是表达的方式跟就是大众的，就是跟我不能说大众吧，跟很多人不一样。然后他的编曲就是也有他特色的地方，很有个性，我就会很喜欢。 天怡是90后哈。 是。 90后现在也不小了。那么害羞干嘛？是93、94的是吗？ 95的。 95年的。然后呢，喜欢很有个性的。其实这个年纪也是在追求个性的一个路上，包括他自己也是做音乐的。你自己创作音乐的时候也会很个性吗？会追求那种个性表达吗？ 就是其实我在创作的时候，我会觉得这种个性并不一定说表现在比较外在的形式。其实因为我就是特别喜欢顾城，就是我看到他的诗什么的，然后被他影响，就是说其实你做你自己就是本来就跟别人不一样。 好，所以他的音乐呢也会是有些特别的。接下来我们准备好的这首歌曲呢，是一开始本来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首歌是比较走心的哦，很适合走心的夜晚。 在9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置身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 喜欢一个人很容易，真正在一起挺难的。还记得当时你喜欢他时的心理活动吗？ 你看9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世界上7000个地方，我们定居哪？告诉我答案是什么？ 变很短，夜晚有三年，知道吗？今天的消息说一号公路上那座桥的 喜欢谁？喜欢陈绮贞。 喜欢 陈绮贞应该是你会喜欢的女生的类型吧。 嗯， 各位如果喜欢刚才我们天怡这样的好听甜美的声音的话，记得她叫郎天怡，可以关注一下她。另外呢，欢迎各位除了通过 FM98.2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全程视频直播。首先第一种方法可以噔噔噔噔五点男上线，哎，这个灯光有点反光哈。关爱青年计划这六个字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了。另外一点呢，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可以看到。接下来呢，请天仪你把你自己这个话筒架子做一下调整，让大家好好的看一下你到底唱歌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哈。 好， 我们说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哎，作为一个95后哈，我比较好奇，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主动的说出来吗？ 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很久没表白了。 很久没有喜欢上一个人了，是不是？ 哦，也不是，只是说，可能就 你是属于那种羞涩范儿的，是吗？喜欢也不会说出来 吧？就但是可能会用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可能不会直接的，就是我觉得太突然了。 啊，那我们就说这个歌名，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作为一个95后的女生，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的内心活动是什么样的？ 就是，可能，就是有点羞涩，有点甜蜜，就偷偷摸摸的，然后喜欢上了一个人。 我说内心活动，哎，你的内心活动就是羞涩、甜蜜和偷偷摸摸。 啊，我内心活动就是，他会不会也喜欢我？ 他怎么还不追求我 的？啊，对对对，差不多吧。 所以有些男生，如果你此时此刻在看我们节目，跟天仪一样大的话，你要知道，这样的女生她其实喜欢男生主动的表白，主动说出来，对不对？ 我喜欢霸气一点。 霸气一点的 啊， 是时候也可以壁咚一下嘛。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其实我们原本是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包括还有天仪自己的原创的歌曲。 是。 但是由于我们那个盘的问题，以及我们这个设备的问题，导致今天不可能按照我们这个原本预计的歌单来演唱给各位听了。不过没有关系，人生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许的遗憾和这种，怎么讲，就是错过的美好吧。 为了下一次再相聚。 对，下一次会带给大家更多好听的歌曲。 哦，你哦。 但是我觉得也可以这样，我们先清唱几句自己的原创歌曲，让大家感受一下你的原创歌曲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 真的吗？ 几句就好哈，咱们准备一下。唱哪首歌呢？ 嗯，哎，那我可以唱一个不是今天准备的歌。 可以啊。 唱一首。写给左华老师 啊，写给我的歌吗？ 没有没有，我想让你帮我说两句。 这么感动？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在想，我要开始纠结。哦不，那我就唱了今天准备的那个好了。这个是一首很元气的歌，就是适合今天的主题。 哪一首歌？歌名叫什么？ 跌倒了。 跌倒了。嗯，他刚才来的路上也是跌倒了。各位可以看到，今天的妆容脸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还有一块红一块的淤青。 不，我这是。哦，难道我们真的？ 不是代沟，这叫做玩笑。 哦，好， 来吧，我们认真的啊，听一下他这个即兴的清唱版本的自己原创歌曲《跌倒了》。 嗯，我解释一下这首歌，写的时候其实是就这是我第一首写完之后大哭一场的歌，但是是隔了一年之后才做出来，然后我决定用一种很元气的方式去面对它，所以我会很开心的唱这首《跌倒了》。 来吧，先让大家感受一下这首歌曲。 对不起，我跌倒了，才开始怀念温暖的我。很遗憾，当时不理解，你也 只想保护我，我算坚强，一再碰上一再失望，也没想过要投降，理想遥远，走走就散，你遗忘了孤单，不相信我只会迷惘，时间带不走倔强，而我还有力气疗伤，带着害怕去闯荡，哪个人不是这样，然后长出勇敢的翅膀。 很好听，哎，我很喜欢你唱歌时候的那个表情，非常的甜美，非常的投入在自己的表演当中。你唱歌的时候在想什么？是有画面感的那种，还是？ 就是因为我唱歌的时候比较开心。 刚才那首跌倒了，也是说曾经，这算自己喜欢歌曲之后就立马大哭一场的歌曲。 是，就是是唯一的一首。其实当时已经有一些作品了， 嗯， 但是并没有说，嗯，因为当还在学校会。写歌的时候会用到一些就是上课学的东西，然后其实是一直理性跟感性结合的状态，然后当时就是写完了这个跌倒了，就我就一下觉得哦，这是我就比较打开自己内心的一首歌，就是我很直接，没有用很多的修辞技巧什么的，就直接我觉得哦，就是我内心的想法，然后 就可能是一种释放，然后我就大哭了一场。 创作歌手有时候在写歌曲的时候是把自己进入到一种情绪当中的，然后通过那种假想的画面去营造出这样的一首歌曲。有些创作歌手去挖掘自己内心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痛苦以及抗拒的，你是属于这类的吧？ 嗯，我就是一做到音乐的话，就是我会比较理性，就是跟平时不太一样，就平时就比较简单，就是但是我觉得音乐对于我来讲是一个特别热爱，但是我又会非常认真对待的一件事儿。 嗯， 然后我比如说我当下有一个情绪，但我并不会当下写出来，我可能会让它自然的生长沉淀，就是然后当我把它拿出来要写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上升到一个高度，然后找到一个特有的角度去写。 哎呀，海洋系女生的那种风格突然间没有了，变成一个正经人了 啊！被你发现了。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跌倒了，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是怎么跌倒了？感情受挫？ 也不算是啊。我先那个，如果你们喜欢这首歌，可以去网易云跟虾米，然后可以听到啊，然后有吉他版的，嗯，谢谢。然后再说当时。所以我当时刚来北京，然后也并不是很有自信，然后也是遇到了一些就是不顺的事儿吧，然后我心里挺委屈的，然后我就想起了我妈妈和我前男友。 啊， 我妈妈就是她一直跟我说，就是不希望你怎么样，就是只希望你就是过平淡的生活， 简单快乐就好。 对，但是我就是属于很喜欢冒险，就是不太安于现状，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我妈妈是啊，然后我前男友也是，就是他很希望，怎么说，就是他给了我一个比较好的呵护的感觉，但是 给一个港湾。 哦，对，然后但是我没有，去，因为我觉得我还要有自己的生活，或者说我自己的追求，然后我当时就离开了他们，然后离开了他们以后，然后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我才想起，哦，其实他们是那么的爱你，就是呵护你的，但是我却。然后就是远离了他们，然后非要自己闯一闯这样。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跌倒的时候，在遇到跌倒的时候，你再去想到以前那些温暖的画面的时候，内心的那种落差感就一定会有很大的。 嗯，然后就很就是心情，那当时就很沉重。 嗯， 然后但是我又是一个特别倔强的人，所以就是我不会就是让这个就是这个状态到此为止，我会就是等，就是一定要闯出我的，然后再回来给你们看。 说这段话的时候，其实刚才眼睛又有点湿润了，又想到曾经的那些过去的回忆了。我觉得对于每个人而言的话，跟平淡的日常如何相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刚才天野说来到北京一开始的时候打拼这样的状态，我觉得到2月2号这个时候，到下周开始，有些朋友将会陆续的离开北京，回家跟自己的家人团聚在一起的。每次的这个时候呢，回到家，可能你在外面会受到很多的委屈，可能会有些跌倒的情境。然后你会发现有意思的一点是，你明明回到这个家，回到港湾当中，你需要一些温暖，需要一些拥抱的时候，但是那些委屈，那些所有的话，你说不出口了。 嗯。 但是这一点又是另外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即便你没有说出种种的内心的那些纠结和内心的痛苦，但是家人那种温暖又会让你治愈。 会的。 是吧？ 就是因为我们家在海边，每次就是我在北京很累了，我就会逃回去，然后就是我觉得大海也像我另外一个妈妈，就是在我比较就是难过的时候，我可能会一个人跑到海边然后待着，这样让我觉得就是他会给我一种力量，或者是说就是让我忘掉一些烦恼。然后家人就是无形的治愈，就是你碰到你的以前的好同学好朋友，你就会就是 会有很多很多的回忆。 对，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是白说的。这里是海洋系治愈系的女孩天怡，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她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广告非常的短暂，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歌声本尊泽华。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通过广播收听之外，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怎么样观看呢？有两种方式提供给你选择。第一种，噔噔噔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非常好写的六个字，左下角呢有一个二维码，现在立马的扫一扫也可以看。然后呢，里面有一个视频直播，记得点击进入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来了所谓的海洋系的女孩王天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自己的音乐，以及在节目当中会清唱给各位很多好听的歌曲。清唱也是一种很奇怪的画风了。不过其实你发现没有，在海边的时候很多人很喜欢清唱的唱一些旋律。 哎，会啊，会的。 我每次到海边的时候不自觉的总会唱，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我去看海的时候都是一个人， 真的 真的是很苦。这首歌曲你会不会唱？ 哦，这个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回头才发现你不在，留下我迂回的徘徊。 哇哦，海洋系女孩真的是声音很辽阔的感觉。哎，你每次看大海的时候内心是什么样的？ 就我觉得就会挺平静的。 哎，我也是这样的，就觉得非常的静谧。明明是大海很波涛汹涌那种感觉。 可能就是我们家那边的海比较海蓝，就满平，就没有太多波涛。但是我如果很久没回去看，然后我就会先大喊几声， 大喊随便喊自己想说的话， 回来了。 哎，这种感觉真的很过瘾。 然后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他因为看了我，他今天也在听，就是他就是看到我很忘情的在海边大吼，然后所以他觉得就是想跟我交朋友。 很真实的一面。这就是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真实的天仪。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跟大家真实的演唱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但是它原唱的版本现在可能有些人不太知道了，是君子的立秋。所以接下来我们尝试一下，看能不能跟着这个版本一起来演唱立秋。 嗯， 很欢快的一首歌曲，各位可以跳起舞来哟。 你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流动的光，你很少双手摸着肩上下的希望，你说话开了又落，像是一扇窗，隔世窗开了又关，像爱的模样。怎么 你举着 椅子上，有人带你去流浪，你想想想想 叫做 Yuki 的朋友，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一直在流泪哦。 但愿这首歌送给你， 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曲吧。 是疯狂，有时迷惘，有时长。 虽然这两天天气很冷，但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君子的立秋，但是演唱的是郎天怡，很棒很棒，很好听的歌曲。我今天也是在想，其实我觉得做音乐的人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会经历太多太多的事情，然后会经历太多太多的情绪上的起伏变化，很多情绪和很多事情是你真的说不出来的。 嗯， 然后如果做音乐的话，你可以把自己的表达做一个整理，然后通过一首歌的旋律唱出你自己的故事，而这种故事可以带给大家一种共鸣场的。对于大家而言的话，其实听歌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些情绪就像刚才说的，你说不出来，但是某一首歌曲它可以恰当的表达你当时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儿。天怡呢，其实很酷的一点是她现在在餐厅当中也唱歌驻唱，是不是？ 哦，是， 这是我一直觉得很酷的一件事儿。 真的 在餐厅当中驻唱，你一开始应该是会比较害怕吧？ 嗯，其实我还好，因为就是我比较小就开始演出，然后 是在什么样的场合？ 嗯，就是从小一开始就是练合唱啊，什么跳舞呀，什么鼓号队呀，然后就慢慢的从集体中，然后后来就是高中的时候，然后因为我读的是艺术高中，所以有一些上台的机会。 嗯， 所以当我去的时候，就是我倒还好，但是这个过程让我意外的是，就是在我，在餐厅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会就是把自己的情绪放在歌里面，然后很神奇，就是我在这个过程中还遇到了很多就是还蛮喜欢我声音的小伙伴，对，然后这还让我挺感动的。然后很神奇，就是我有一个工作就是持续了一年半，然后那个女孩是从上海，就是那时候来到北京，然后路过就是我们家餐厅，她听到我唱歌，然后给我拍了照片，然后可能是当时我给了她一个微笑，结果今年她来的时候，然后我还在，然后我还在那个窗口，然后她认出了我，然后我们互留了微信，对，然后因为我在做音乐刚开始做嘛，然后她就一直帮我，就是还就是推荐给身边的朋友，然后我们一直都有联系。 哎，人和人的相遇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挺温暖的。然后今天，然后她的朋友还帮我把歌词制成了滚动的，然后会让我觉得就是他们会给我一些力量。其实我在做我的音乐的时候，我并没有奢望或者说他们的喜爱，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更多是给自己一种交代，或者说对我自己的一种纪念。然后当有人支持你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就是他们回馈你的那种爱，然后让你觉得哦，我一定要变得更好，然后再来 那种爱之间的能量场是很难用一种准确的词来表达出来的。 对，而且就是会让我觉得可能我大多数的时候觉得我是孤独的，但是当他们在的时候会说，他们会直接就说哦，我就是喜欢你的什么什么什么，我会觉得他就是在我心里让我觉得哦，就是我当下不是孤单的。 真好，就像每个人其实会有灰色地带的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的时候，可能陌生人的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你不要讲，就是事后我们在回忆说这段往事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不就是一个微笑吗，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但是对于那个当下而言的话，那种鼓舞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各位，如果你喜欢郎天怡，喜欢这声音的话，欢迎你支持他。怎么支持呢？噔噔噔噔，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有个二维码，现在扫一扫就可以立马关注起来。然后关注进来呢，里面有一个视频直播，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精彩画面了。另外呢，各位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了。刚才我们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天怡自己的原创歌曲吧。也是再和大家解释一下哈，由于我们今天这个设备的种种的原因，导致我们原本准备的伴奏带现在没有办法正常的播出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清唱来感受一首歌曲在诞生之初它的本来的样子。所以下面这首歌是 给过去的明信片， 给过去的明信片啊，很复古的海洋系女生，号称自己95后呢，居然还给过去写过明信片，来吧。 对，这是一首写想念的歌， 又是一首想念的歌曲，来吧。 之前的不是哈，好，想念，从没对你说过喜欢的那个。有人陪你熬过漫长的夜晚吗？ 在忧虑装潢的秋季，我在树下等呀等呀等呀等，数着叶子掉落，从没在心底一去的那个，你拥有了想要的生活吗？在每次歌唱的时候想着的那个人，有没有没有没有一次轮到我，离我越来越遥远的，越来越遥远的，还保持着从前那些习惯吗？我变得有些不像我，你会怎么说？如果可以许的愿望，你会期待什么？如果可以许的愿望，你会期待什么？如果可以许的愿望，你会期待什么？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这个清唱就像是这个歌曲刚开始诞生的时候只有一个简单的旋律，可能还没有歌词， 嗯， 然后你把歌词填好之后简单的清唱出来，哇，再经过精心的制作就可以听到一个我们大家都会喜欢的录音室，所谓的录音室版本嘛。 嗯， 刚才这首歌曲当中有唱到，歌名叫做给过去的明信片， 嗯， 然后有一句歌词我觉得还挺打动我的，我变得有点不像我， 哦，是的， 你有点鸡汤了哈， 嗯， 但是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转变，这些改变可能在当下的那个时候，比如说十年前的那个自己看来是觉得 unbelievable 的，他怎么变成这样的一个人， 是的， 但不见得不好。 嗯， 给过去的明信片，你是当时突然间想要说给过去写一张明信片这样一个想法就出来了，还是怎样的？ 嗯，这首歌其实是现有的词，就是在事过境迁以后，就是在一个秋天， 嗯， 我突然就是哦，觉得哦，你过得怎么样？但是我们之间其实已经没有联系了，任何的联系都没有，连朋友共同的朋友都没有，所以我也无从得知他的近况。所以 那个他是谁？是你朋友还是自己？ 嗯，是我的朋友。 哦，所以给过去的明信片是 写，但是写给我自己，是写给过去的我们。 哦， 然后寄给我自己的，对于我们的。然后其实我当时写完这首歌，打动我自己那句就是说。在每次歌唱的时候，哦，在每次歌唱的时候，心里想那个人有没有一次轮到我？ 嗯， 然后当然，我觉得， 确实，好像你也说不上为什么，就是有些朋友以前真的是玩得特别特别的好，什么话都无话不谈的那种，突然间有一天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淡了，然后一淡就淡到可能都没有勇气再跟对方联系起来。可是你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因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时间点和一个时间线，一个事情。 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扯到一些缘分的问题吧。 嗯 嗯， 给过去的明信片，如果你喜欢听的话，现在可以通过网易云呀，或 QQ 或虾米可以搜到这首歌曲。 哦，对，这首歌现在还没有上线，可能会在二月左右上线。大家可以就是关注我新浪微博或者是网易云跟虾米，现在已经有别的歌了。然后我上线的时候会私信你们。 嗯，新浪微博的名字是 郎天怡，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郎天怡这三个字。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他。今天天怡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当中，给我们带来很多自己喜欢的歌曲以及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我觉得天怡的声音是属于可塑性比较强的。然后你刚才说你喜欢那种比较有个性的一些女生嘛？ 嗯， 我觉得其实你也可以做一些，你的声音本身就比较适合那种有个性的、有张力的一些歌曲。 嗯， 比如说娃娃魏如萱的歌，我觉得你唱应该会很好听。 啊、好，嗯，我很喜欢魏如萱。然后我们在做音乐的时候，我是有一个这样的考量，可能现在我们会做一。现在的风格是独立流行， 嗯， 然后这张尝试之后，我们下一张可能会做成8 beat， 然后就是一些有电子的，再下一张可能我们会去尝试后摇， 哦， 但是会融入这些元素，然后一张一张的做下去，对，然后我希望我可以就是一直越做越好，然后但是这个在做这些风格的过程中，但是就是保持一个我自己的风格，对， 嗯，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嗯， 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魏如萱的歌曲。其实魏如萱对于你而言也是挺重要的一个人物。 哎，我可以给你唱很多魏如萱的歌。 你什么时候喜欢魏如萱的？ 应该是 可能从还是要相信啊，爱情啊，混蛋 还是要相信爱情啊。 的上一张， 上一张， 嗯，对，嗯，其实就是我觉得他，他也给我一些力量，让我觉得就是他也是一个蛮乐观的人。嗯、我觉得我从他身上也会学到一些东西，然后而且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真诚的人，这也是我喜欢的。然后他的晚安晚安门，就是我觉得这一点我现在做不到，可能是跟我的性格。我觉得他写歌完全就是可以完全打开自己的内心，就是抛开自己的伤口，然后来说出来。 很酷，嗯，今天我穿这个衣服非常的吉普赛。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就像是一个吉普赛人生一样，我们走到哪里，然后就唱到哪里，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就跟大家描述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就现场清唱一下爸爸的歌，好不好？ 好， 唱哪一首？晚安，晚安，要不要？ 会不会唱？不要那首了。 你呀，我们清唱一下。好，嗯。 这我还特地去学了这个的台语部分， 闽南语的部分。嗯 啊，对，然后。 来吧，你呀，如果你 会 唱的话， 啊、 嗯，试试。 我最喜欢和你一起发生的是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哇哦！面对面看着彼此拒绝事物，是最平静、最安心的时光。我不喜欢你和别人发生的，是最暧昧、最不明的隐藏。面对面看着彼此假装正常，是最可怕、最恶心的事啊！哎呜哎呜哎哎呜哦，咿呀咿呀哎呜哦，咿呀咿呀哎哇哦，哎呜哎呜哎哎呜哦，咿呀咿呀哎呜哦。刚刚临在我也记无力娘娘，那一瓦都被走，记得那夜塞的爱到底无归个更被草为我一心丢被贴个一地的灰。 哇哦，简直太难为了。我觉得清唱是最能体现一个人唱功的，刚才那一段非常的走心，唱得非常的好。这首歌曲很多人受打动的就第一句歌词，我最喜欢和你发生的是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哇，日常真的是太难去好好的对待的一个事情，很容易就厌倦了某一种日常，然后你厌倦了这样的日常，可能就会厌倦了一个人，然后两个人就离开了。离开之后你会发现，哦，我还挺怀念那个日常的， 哦， 但是就没有了。 这就是我们的日常。 嗯，这里是挑战新歌声，刚才听为我们唱歌的是郎天怡，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关注一下他，他的新浪微博呢就是郎天怡这三个字，然后呢各位可以通过网易云呀、 QQ 呀或者虾米可以搜到他现在已经有的一些歌曲，包括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那一首给过去的明信片，嗯，也是在今年二月份，也就是这个月， 哦，对， 即将会发的一首新歌。 对，然后还会有两首其他的作品。 嗯，由于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关系啊，今天并没有带给大家太多非常棒的一个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没有关系，接下来我们还会请到天怡来到直播间当中，真真正正的带来自己的专场，带来自己喜欢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给大家清唱一首吧，好不好？ 哦， 有没有一首是你此时此刻特别想唱的？ 买你吗？ 买你， 是很期待。 来，魏如萱的买你，也是很走心的一首歌， 就是这首歌可以买走你们所有的不快乐。 嗯，来吧。 你总是说我想回家，然后转身 淡淡的笑，你总是说好累好忙，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聊一聊，哎，可不可以没你的不快乐， 送给你送给你， 只是想陪你吃饭，看你笑笑，听你最近好不好， 开心， 哎，可不可以买你的不快乐， 很贵的哟， 我们一起坐车，一起散步，一起看电影，好不好， 好棒，哇，很好听，也希望这首歌曲可以买走大家一天的疲倦，然后一天的困顿，以及一天的种种的快乐或者是不快乐，希望各位每一天都可以过的是自己想过的样子。很开心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如果各位在路上没有看到我们视频直播的话，真的建议大家回去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因为天怡真的是很可爱，她唱歌的样子很值得你看哟。再度的说一下，如果想回看的话，回看方式可以首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这几个字，拿反了，重新来一遍，关爱青年计划这几个字，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活力982，点击回放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全程的视频直播了，也再度的感谢天怡做客，谢谢 谢谢。 未来哈，我们说好答应大家一定来到直播间当中好好唱歌给大家听，那个时候我们会准备很多好听好看的歌曲，哎，什么叫好看的歌曲，因为在直播间当中可能会跳舞给大家吧。感谢收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节目，星期五了，希望各位今天晚上愉快，明天同一时间挑战新歌声，咱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Got it if you want it, said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take my wallet if you want it now, jump in the Cadillac, girl let's put some miles on it, anything you want, just to put a smile on it, you deserve it baby, you deserve it all, and I'm gonna give it to you, gold jewelry shining so bright, strawberry champagne on ic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Sex by the fire at night, silk sheets and diamonds all whit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I'm talking trips to Puerto Rico, say the word and we go. You can be my freaka, girl I'll be a freako mama sister. I would never make a promise that I can't. I promise that your smile ain't gonna never leave. Sharpest breeze in Paris, everything 24 carats. Take a look in that mirror. Now tell me who's the fairest? Is it you? Is it me? Is it me? Say it's us. Say it's us. And